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九集。一夜无梦，早上何修一起床的动作惊扰到了左然，左然颤了一颤睫毛，有些困难地睁开了眼睛，在发现天花板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时候，眼瞳出现了一丝困惑，但是很快便锁定了坐在床边的何修义。 昨晚你喝醉了。 左然坐了起来，颈部和肩部的肌肉线条显得十分漂亮，眼神恢复成何修义平时熟悉的冷淡。 到底怎么回事？ 昨晚你在与徐总的饭局上喝醉了，剧组让我把你带回来休息一晚上。 左然的声调没有一丝的起伏。 为什么是你？我昨晚讲了什么？ 没讲什么。 何秀义选择替左然隐去了尴尬的内容。 可能因为只有我们两个是演员吧，你一直跟着我，监制就让我照顾你一下。 左然盯着何修义看，似乎正在审视真假，半晌后才点了点头，翻身站起去拿衣服。昨夜闹个不停的左然消失了，此时又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影帝。 我去给你弄个早餐吧。 谢了。 何修义的厨艺并不算好，热了两杯牛奶，用煎锅煎了两个鸡蛋，烤了两片面包，这算是一天的早餐了。左然坐在昨晚那张餐桌旁边，看见那颗红心之后愣了一下，不过很快态度便恢复如常，不说话，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存在感。 行了，吃吧。 左然提起筷子，盯着筷子仔细看了看。 这个是你用过的餐具吗？ 何修一想起来，有禁欲感的左然应当也是有一些洁癖的，连忙解释。 不是，都是新的，放心用吧。 哦。 左然开始加煎蛋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何修义总觉得那个欧字并不是高兴的意思。即使是吃煎蛋，左然的动作也依然是优雅且赏心悦目的。左然放下筷子走进了厨房，拿了两副刀叉，将黑衬衣的袖口向上挽了一折，将煎蛋从中间轻轻划开，粘稠的流心蛋黄缓缓地流出。左然又将蛋白切成几份，不紧不慢地用叉子插起其中一块，蘸了一点蛋黄送进口中。左然的薄唇张开的高度似乎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与破旧的房子格格不入。何修义不知道左然是耍帅呢，还是当真每次都这么吃，想来大概是后者吧，和自己没必要耍帅的。他拿着左然之前递过来的刀叉，双手顿在空中犹豫许久，几次想切下去却都停住了，最后终于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将刀叉放下，左手端起盘子放在嘴边，右手重新拿起筷子，把煎蛋扒拉出一点，扑哧一口咬掉三分之一。左然旁若无人，自从那个欧子之后再也没有用正眼瞧过何修义了。何修义吃光了煎蛋，将盘子放回到桌子上。 左然， 昨天谢谢你了。左然直到这时才撩起眼皮看了何秀一眼。何秀一喝了一口杯子里的牛奶，又伸出舌头将唇上乳白色的牛奶舔干净了。幸亏有你，否则我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其实这是客套，他自己应当也能够全身而退的。左人表情依然没有波澜，他移开了视线，将手中盘子放在了一边。 没事，圈子太小，你是新人，别闹翻了。 以前参演的两部戏年代已经太久远了，左然说他是个新人倒是也没有讲错什么。左然并没有动那几片看起来干巴巴的面包，端着杯子喝完牛奶便起身去厨房漱口洗手，打算出发去片场了。何秀一的杯子样式都很幼稚，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同样吃完了早餐的何修义则是走进卧室换衣服。他很简单地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又在 T 恤外套了一件蓝色格子的衬衣牛仔裤。何修义长相显年轻，别人也看不出他已经快30了。当何修义再次回到外边时，发现左然正在低头看他之前随手放在走廊架子上的婚纱摄影的相册封面。 我最近的一个兼职是给朋友开的婚纱摄影当模特，拍摄宣传照。 左然声音一向微凉，好像某种金属。 你可以拿起来看的。 何秀义本来以为左然不会感兴趣，谁知左然沉默片刻之后竟真的拿起来了，面无表情一页页翻。照片有好几套，第一套中何秀义穿着白色的衬衣黑色的外套同款的裤子打着领结，那新郎服非常修身，将人衬得腰细腿长。第二套中他则是身着传统的中式礼服，深红色的喜袍上盘绣着瑞兽，金丝当中似乎还留意着其他色彩。而后是第三套灰色民国风的长衫，每一张照片中何秀义都笑得一脸幸福，温柔地注视他身边的新娘，好像那真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左然翻得很慢，有些浅色的眼珠盯着何秀义的样子，不知在想什么。何秀义挪到左然的身边，怎么样，拍的是不是还不错？ 太普通了。 啊，真的？我觉得很好了。 朋友那个影楼已经十分高档，据说顾客全是高收入的人群。左然摇了摇头， 不普通的是什么呀？ 左然偏过了头，眼神锁住了何秀义，幽深的视线似乎能直达心底。何秀义的心脏猛地跳了几下，觉得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倾泻而下，即将将他彻底淹没。 走吧。 去哪儿？ 片场。不然你以为要去哪儿？ 哦， 片场，李超隐导演早已经到了，诸多工作人员在布景、布光、拉线、铺轨。凯文低头摆弄他的摄影机，并且随便拉了两人站在灯光底下，他一遍一遍的试光以及调整。 快去准备。今天是第三天，今天收工之后何修义的戏份就过去大半了，都挺高兴吧？ 一般演员都会认为拍摄激情戏是最累的，太阳灯离得近，每次都跟洗了个热水澡似的， 一个姿势半天，而且还不能倒，又要保持住夸张的面部表情。左然似乎被提醒了什么，十分莫名地重复了一遍。 过去大半了。 当然。 没事。 那快去化妆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小说《一替成名》， 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张恩泽，感谢您的收听。